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Lotus 123莲花公司的电子表格帝国。莲花公司啊，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最大的软件公司，在美国软件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呢，起源于一款电子表格软件，这款软件曾经占领整个电子表格市场超过80%的份额。并让电子表格软件的鼻祖 VisiCalc 2年内关门大吉，也让微软雄心勃勃推出的 Mountain Plan 搁浅。那提到莲花公司呢，我们不得不说下它的创始人米切尔·卡普尔。这位创始人啊，就像一位特立独行的叛逆者，一向游走在主流文化之外。他早年特别喜欢摇滚乐，爱好吸毒。那曾经呢，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学，尤其是控制论。并开始啊对计算机产生兴趣。毕业以后，他的工作一度漂泊不定，那做过电台主持人，当过滑稽戏演员，之后还远赴瑞士参加冥想学习，希望可以练出特异功能。再后来呢，他还曾在精神病院打杂，谁能想到他在日后可以成为与比尔盖茨并称美国软件业双子星的变革者呢？1978年，苹果二降到1500美元左右。他抵押自己的立体声音响设备，掏空腰包买了一台苹果电脑，之后一边自学，一边给人提供计算机技能咨询。再后来，他还跑到麻省理工读 MBA， 终究啊，因为兴趣不在此处，很快呢，跑去一家计算机公司上班。上班期间，他仍在寻求下一个机会，而恰巧 VisiCalc 的老板丹·菲尔斯塔拉正有新的打算。VisiCalc 呢，就是被授权独家代理销售电子表格软件 VisiCalc 的公司。那为了让 VisiCalc 更好用， VisiCalc 的老板找到米切尔，让后者啊帮忙开发 VisiCalc 的画图软件。按照协议，插件的所有权双方各占一半。米切尔开发了两个插件，后来呢被以 VisiPlot 和 VisiTrained 的名义和 VisiCalc 一起出售给用户。到1982年的时候， VisiCalc 的老板啊想买断这两个插件的所有权。双方认为呢，这个两个插件的总价值啊为120万美元，米切尔呢因此分到60万美元。这第一桶金呢，让米切尔认识到自己做老板才是赚钱最快的途径。1982年，米切尔决定自己开公司，大概呢是始终难忘当年冥想训练的那段经历。他把公司命名为莲花，这在佛教界里面啊预示着神秘而纯洁的东西。他想做的产品非常简单，因为呢自己前面做了两个画图插件，又接触了电子表格，后来呀不知又从哪里听说了数据存储和管理的重要性，于是呢决定啊将这些功能集中打包成一个产品，于是著名的 Lotus 123诞生了。在这个软件名中，一代表 VisiCalc 的功能电子表格，二代表数据的存储和管理，三代表画图。米切尔呢决定玩票大的，他花巨资请来了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做软件的推广宣传。这一软件推广方式呢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豪赌。麦肯锡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全版广告来宣传这个新产品，这种宣传做法在之前的软件发布史上从未有过，而且价格高昂，大大突破了以前啊软件公司在宣传上的预算。米切尔呢当时还在创业，没有多少资金，却大把撒钱搞宣传，如果宣传不成功，产品不能顺利卖出，等待米切尔的或许就只有破产了。幸运的是，新产品神秘的命名、功能的组合，那以及在华尔街日报的全版广告，给用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此时微软对标 VisiCalc 出品的 Mountain Plan 才刚刚发布不过一个月时间，那就这样被米切尔以非常规的宣传方式压制得毫无声响。大肆宣传之余，这个软件的功能也绝对不弱。 Lotus 123是第一款完全支持 640KB 内存的电子表格软件，和 CPM 只支持 64KB 内存比起来呢，微软开发的 DOS 操作系统啊支持 640KB 的内存，理论上来讲，软件就应该能利用所有的 640KB 内存吧。但微软啊自己开发 Mountain Plan 的时候，因为考虑到软件要在不同操作系统下都能运行，所以啊非常保守地使用了 64KB 内存。而深知内存少性能差，没办法好好画图的米切尔则采取了比微软激进得多的做法，那就是有多少内存用多少内存。那这样一来呢， Lotus 123不仅品牌响亮，功能全面，更是速度一流。 Lotus 123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在磁盘上，棉花公司不但存储了软件，还给用户啊存了一份软件的使用说明书。这个做法呢，和当时市场上啊动辄几百页的纸质说明书比起来，要先进得多，因为用户可以用电脑非常方便的检索所需信息了。Lotus 123啊，似乎注定要在市场上大放异彩。他迅速占领了市场，打得 VisiCalc 可毫无招架之力。而发布不久的微软 Mounting Plan 更是一点声响都没弄出来就挂掉了。因为当时拥有电脑的人啊并不多，市场总量有限，那买 Lotus 123的人自然就不会再去买 VisiCalc。VisiCalc 的新客户越来越少， VisiCalc 渐渐入不敷出，三年后宣告破产。Lotus 123的成功也让当时啊 PC 机的主宰者蓝巨人 IBM开始心心念念起来。那原来呢， IBM 和微软的合作，尤其是 DOS 方面的合作非常愉快，而 VisiCalc 呢也是 IBM 在 PC 机上主推的几个软件之一。但是呢， Lotus 123的全方位领先让 IBM 看到也许啊未来不属于 VisiCalc。 IBM 觉得应该扶持一下这个新崛起的莲花公司，以免啊 Lotus 123只专注于苹果机的开发，让 IBM 的 PC 机失去机会。于是呢， IBM 也开始在机器上主推和预装 Lotus 123。米歇尔创业第一年推出的软件 Lotus 123，当年销售额就高达$53,000,000，远超他几百万美元的预期，从而啊让莲花公司成功上市。这可说是史上最快的上市速度了。第二年呢，销售额就飙升到了$1.5亿，第三年更是高达$2.5亿。那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公司凭借一款软件以这样的速度在个人软件市场大爆发的。公司成功了，米切尔的江湖地位也是急剧上升。1985年他的影响力迅速超过比尔盖茨，成为当年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然而他却在1986年选择离开，他表示自己并不适合经营公司，也不喜欢权力，而是偏爱做自己内行的事，现在的工作已然变了味儿。退出商业圈子后，他跑去麻省理工找了份访问教授的工作，开始教书育人。不过呢，安稳注定与他无缘。一年后，他还是觉得软件开发有意思，出来呢开了一家叫做 On 的公司，一干就是三年。只是呢，这家公司却没有重现莲花公司的风采。莲花公司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智者。米歇尔无论是创业、打造软件、宣传产品，还是急流勇退，都透露着各种不安分。那作为创始人，他对莲花极为重要，但是莲花公司却留不住他。那么靠一款软件一炮而红的这家公司，怎么才能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